同学，那个昨天啊，到了下课的时候，已经好像有一些同学会冲过来，想要问一些关于已经教到了部分的，可能有一些疑问或什么之类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这堂课的开始的20分钟，先把同学让同学把问题问一问，看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先来处理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面讲啊。所以，昨天要问问题的同学有什么？请说。 就是之前有治疗一个竹科工程师的一个病人，他就说了说，然后长期累积下，他就变成整夜都没有办法睡着。那只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心房不得眠，然后他有 什么？是这里听不到。 心房不得眠，那他有拉肚子，然后尿尿那些就是偏咖啡色变红。但是我那时候给他吃猪里汤。 听起来还蛮对症的。 对，那猪苓汤吃完之后呢，他就是这种有马上改善，但是他还是不能睡，然后之后引发那个喉咙痛，他喉咙痛之后让他吃甘草汤，然后他就一直咳嗽咳痰，然后鼻涕有那种黄黄绿绿，然后甚至到后面还有灰色的那种鼻涕，然后后来再给他吃那个什么桔梗汤，就下面的那个。然后他这个痰全部清完之后，然后之后再让他吃猪骨汤，那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是不能睡。那我之后再给他吃那个黄连阿胶汤，那他吃完黄连阿胶汤之后还是不能睡。所以他给我的反应是说，他觉得他在吃猪苓汤的时候，他整个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心跳是砰砰砰砰砰，感觉好像要就是要大学联考之前的那种心理的那种。亢奋感，但他吃到黄连阿胶汤的时候，他就是那很平静的躺在床上，可是他还是不能睡。然后后来我就是在，因为他有一些好像水气就是那个失衡，那我再给他吃一些真武汤。然后可是就是到这边之后，就好像不太怎么再撞下去。那后来我就去让他吃那个桂枝冬菇牡蛎汤。然后还有那个酸枣仁汤，可是这两个方子他都跟我讲说一点效果都没有。然后之后我再给他吃那个陈师傅的上下两剂丹，那他说这个更没有效果。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他好像真的阴阳两俱虚到很低的一种状态。那我后来就是因为我把过他的脉，他不是带结脉，那我最后给他吃炙甘草汤，就是水煎的，就是整个按重型比例的那个。那这个吃完之后，他就能睡了。那可是现在能睡的问题是，他就是能够从大概10点睡到固定3点醒。那他就是现在处于固定3点醒的状态。那我就跟他讲说，这好像是你3点到5点要进入到肺经了，那好像就是有点进入到太阴的那一个地方。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撞下去。可是我给他建议就是说，那我有给帮他买生源的那个炙甘草丸，那再让他继续理完地府，然后再让他吃一些理中汤，因为他现在大便是有正常，只是还容易掉到腹泻的地方。那就跟他讲说，你腹泻的时候就吃理中汤，去把那个腹泻的那种状况给调回来。可是就是现在就是不晓得在该怎么往三点固定型的这个地方再去改善。 OK， 我还没听到问句。 三点固定洗应该怎样让它一觉天亮到那个 ？OK， 就是说你先请坐啊。那个，其实你刚刚开的药的路数啊，其实大部分的走法都跟我会开的路数是差不多的。那顶多就是说，如果是事后诸葛的话啊。就是他那个猪苓汤的那种，热性腹泻又有下焦热的那个拉肚子，用猪苓汤一停下来，其实那个当下就可以用竹符汤来收他的那个上面的发炎。那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先用竹符汤的话，可能之后用桔梗汤把那个脓挤出来，用甘草汤来消炎，就会稍微拖得久一点点，就是。就是以整个故事情的进度来讲， 大概只是这里可以调整一下而已啊，就是后就是你的整个用药的那个基本上用开药的顺位，尤其是第一时间的主症是抓住灵汤，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佩服的，就是这样的抓法是对的。也不要说对啦，就是说是蛮聪明的，因为如果以初学者来讲的话，通常猪灵汤症在那里会抓不到。那不过呢，就是他的那个故事情节里面啊，一个是他在开始的时候会心悸的那么厉害，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的心阳一定是已经很虚很虚了。那另外呢，就是他的中间，对不对？就是变成从能够睡，就是本来是烦而不能眠，有一段时间变成不烦但是也不能眠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是前面的心悸，一个是可以调整到烦而不能眠变成不烦也不能眠，因为烦而不能眠就是很阴虚的，对不对？但是不烦而不能眠就是阳虚的。所以这个故事情节里面，这个人的体质呢，就是出现过好几次就是非常阳虚的坑洞。那这个非常阳虚的坑洞呢，我们前几天故事也讲了，就是可能像杨总的话，他一天是至少45克的泡芙子了。那小胡的那个的话，就是那个好肉桂也是一天一次要1克这样子的比例，这样子下去。那所以站在一个用药的排程上面的话，就是如果能够见缝插针的把他的这些药物，就你用炙甘草汤治他的阴虚血不足，对不对？在这些就是对症也有效的调理药中间，还能不能见缝插针的帮他补强阳气啊？就是一点，就是你说经络的气啊，好像从肝经要走到肺经的时候就过不去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其实这个从奇门进去到那个中府云门出来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那一段是经络里面最美丽的。但是这样子的话，因为炙甘草汤它本身是张仲景的方剂里面红枣最多的方，对不对？又是补血滋阴的代表方，所以当然它的气势已经凝聚在，应该已经开始凝聚在营气的范畴，但是它整体的阳气还是很不够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时候要增加它的能量上的实力的话，或许是附子肉桂类的东西要见缝插针的开，不然的话就是给他做大灸法之类的。其实一根艾草条灸官员对这个 case 都不会很有用，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到的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是甚至前一些日子啊，龙帅江老师都还有透过天威助教跟我讨论过，就是说他在为国家的这种什么骨干，国家的栋梁骨干是这样讲吗？我不知道怎么讲吧，就是那种重要的那种科技方面的或者说高官或者是科技要员，那些人都会有那种心悸到就是慌到不行的那种症状，说这样的人很多。而且龙哥哥他是说他已经开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了啊，都不能改善他们那个心慌心乱的那种烦乱不堪的那种感受。那当然就是龙哥哥说的那种状况就比较像我们故事里面的杨总或者是小胡的那个朋友的一部分的情形，就是已经这个阳气大虚了，所以就是你很多招数在他身上是使不动的。那但是呢，龙哥哥说的那一种中国大陆的官场中人的阳气大虚，那我因为不是中国大陆的官场中人，我有点不明白真实的状况，但是我会幻想说可能他们的生活的压力是不能减少的。大陆同学，你们觉得中国大陆的官场中人的生活压力是能够得到减少的吗？就是也就是说他们有，就是你知道啊，真正的那个元阳啊，所谓的就是像中医有一些比较通俗的说法，说是啊，你因为熬夜打电脑，所以军火都被调出来变成相火用掉了。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引火归元、温养阳气的这件事情，就是当然我会说，其中一路是你先吃柴胡龙骨牡蛎汤，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可能放松的状态，然后接下来呢，就用小建中汤把它打挂。当然，小建中汤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又加泡附子，又加好肉桂。就泡附子我就放1两，然后呢，好肉桂呢叫它送服1克这样子。那就是 想办法用补药把它完全打挂掉，就是说那个元阳的那个缺掉的那一块啊，非常需要像我们之前的朋友杨总的那个做法，就是整个人简直是形同废人，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休息，然后这样子相当长的时间，那一块缺到的能量才有可能补起来。所以你说的这个故事情节的，我不晓得这个你的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哈，他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比较忙碌有压力的状态？ 就是竹科工程师啊，就是、 不是竹科工程师，对我来讲我不懂啊，我当初放弃了那条路，我当初交通大学，因为认为自己毕业就会变成竹科工程师，所以念到第三年就逃校不念了，所以那是我不知道的实相啊。 比较像老师你讲的那种人，就是工作的那种高压，他无法去免除。 那他有那个觉悟要进入还债模式吗？ 他之前可以整天整夜都不睡，然后。 不，我问你是他有这个觉悟要进入还债模式吗？ 我一到现在，他现在就一直每天想睡觉，进入正确的噪音但愚昧的那种状态。 那我问说，他有那个觉悟要继续让自己垮下去吗？ 有。 但是他已经愿意让自己垮掉了，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用，比如说你自己去试，你看是小建中汤加附子加肉桂啊、哦，可以让他更垮掉。还是真武汤比较能把它打成废人，就是你想办法用对的补药，就是说他这个情况补药如果开到对的点上，他会完全被你打成废人，什么都不想做，只想休息。 我觉得是小建中附子汤好补的，那会比较适合他。如果听到这边， 那这是一路，就是他因为他的元气不够啊，因为你知道营气也就是比较温柔滋养自己的气，对不对？你可以说是这个人的自我疗愈的能力。那这个人的自我疗愈的能力，如果他还要出去拼，就会被拉出去变成对抗外在世界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这东西要不断的收回来。所以你用炙甘草汤，我也是很认同的。至少这个炙甘草汤的这一段时间，你已经让他开始气往营气的方向聚拢了，可是还不够。所以，但是我就说我没有说，就说这个我就说姑且你考虑看看，什么汤能够把它打到最挂。其实这个东西的妙处是，它的那个整个过程本来是有一个完美的酸枣仁汤症的，但是它是因为完全阳气有缺损了，所以酸枣仁汤的药性变成没有东西可以调度，不然的话忙碌爆肝用酸枣仁汤最好，就是这个是就是它的大格局到达，因为你知道会变成那种心慌失眠又觉得心悸的人哦。那个阳气的虚损已经很不普通了，所以他的那个还债会还得非常非常的 dramatic， 就是很戏剧化，就是原来好能干一个人，现在什么都没办法了，你知道，就是完全废人化，连他自己都会觉得很瞧不起自己。那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你说怎么样让那个气能够顺顺的转入肺经再转入脾经这样子的那一个转哈，就是酸枣仁汤，因为它能够从胆经带到肝经嘛，对不对？这一路到这里了，那这一转，这个最后这一转呢，我在想说，用药的法的话，其实这个地方说怎么样补泻肝而补肺啊，这个这样子的话，我不敢说一定有效哈、啊，但是我可能会采取的一个小螺丝钉哈，是一味叫做泻白的药，就是桥头啦，就是那个你菜市场买新鲜的桥头都会比较有效，就是那个瓜蒌泻白白酒汤那个的那个泻白，那那个泻白哈有一点力道哈，是把大肠的气打通，还不是不完全是对肺，但是那个大肠的气被打通的时候啊。他的肺那边会有一个松开一条细细的路，所以呢，我的想法是又给他补肺气啊，然后呢，又用一点泻白的话，是我的做法的话，就会比如说让他每天里面有一顿饭是吃粥啊，就自己煮一锅稀饭，然后那个稀饭里面放进捶碎的桥头，就新鲜的桥头捶碎煮在那里，我们叫泻白粥。 那如果你说还想给他补一点废气的话，你还可以让他另外在随口当点心吃一点生脉保元汤之类的，然后达到你说的那个肌转。但是其实呢，一个人如果进入了，就是这个事情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如果他愿意进入还债模式，真的被你打挂掉，然后每天什么时候都会想睡就睡的话，那也不在乎是不是半夜三点了，对不对？但就是说这个大格局如果能够把它完全打挂掉的话，这个三点的气过不去这件事情，说不定就三点四点过不去这件事情，说不定就不必那么用力。但是呢，如果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帮人开药哈，都会有一点心急，就是这个人的十五个月份的疗程，对不对？我很想这个当下就把所有的药都开给他吃掉，但是让人家是吃不了那么多药的，是不是？所以就我会觉得在对方能够容受的吃药状况，就他觉得实在吃太多了，这样真的没办法，就已经不像人类了。就是稍微跟他说，我们先做这一件事，试他两个礼拜，你看看这两个，因为补阳气的话，你不要期待说今天补明天有效啊。就是而且你要跟他讲说，我要你给我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把你完全打挂掉，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对这整件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好像是英文说的 surrender。就是投降了啊，然后就是让自己被完全打挂掉，然后呢，打挂掉以后，如果还有那个半夜三点到四点会醒来，就会睡不下去的状态的话，那个时候你可能可以用微剂量的克中柴龙母，也可能可以用蟹白粥之类的做法给他当点心，因为如果你有一餐饭，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早上起来啊，醒来了觉得没事干，就热一碗蟹白粥喝喝，然后呢又困了又回笼觉睡睡，这样也就好了，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样。不过我是觉得，如果本来的压力是那么大，阳气虚成这样，能够知道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啦。哦，所以接下来就是看那个病人愿不愿意把他生活中的这些忙碌的事情先放着，就好像是休学治疗失恋的心理创伤那种大学生的做法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不会，那还有吗？同学，哎，请说。 我的问题是吃凉药，平时保养吃凉药容易早醒。 哎，对不起，我听不清楚，你愿不愿意？ 平时保养的时候吃凉药特别容易早醒。 早醒是什么意思啊？ 来贵之附子的药。 早醒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五六年就醒，然后一下就睡着了。 药 可以用来做反哺，让睡眠更加好一点。 是这样子啊，您先坐。是主要是我这边要说的是，这个吃补阳药的人啊，他一开始是在什么主症况下吃什么补阳药？就是你的故事情节，我需要更精确才能。作为一个医案来研讨， 就是平时调养吃肾气丸， 因为肾气丸对我来讲就不是补阳药了呀，就是肾气丸是引阳气入三阴经的药啊，它并不等同那些那个大剂量的肉桂附子的补阳药。那我要请问的是，请问是什么情况、什么症状吃肾气丸，而且吃的是哪个牌子的、哪个版本的肾气丸？啊，这些都要知道才能够讨论这个事情的。 就针对我个人调养方式，就是金匮肾气丸，然后里面放的是桂枝 和大陆的一般的金匮肾气丸，我以为是放肉桂的情况多些，是哪一家会特别放桂枝不放肉桂啊？ 是那个在车前子那个版本，如果是放肉桂版。 你愿不愿意靠过来一点啊？我还是耳力不好，就是你的话我听得有一点飘渺啊。那 就是大陆的那种叫桂附地黄丸，通常都比较烂，吃了容易上火的。然后我吃的是那种 牛车肾气丸。 对，牛车肾气丸。 但是为什么牛车肾气丸就会放桂枝呢？我觉得牛车肾气丸一般厂商做的还是用肉桂呀。我的意思说，它上面特地写的就我们这个不放肉桂，放桂枝的，是这样吗？ 对，配方写的是。 OK， 哪个牌子呀？ 啊，好像是北京同仁堂吧。 北京同仁堂的牛车肾气丸会不放肉桂而放桂枝，啊，有没有网络上有没有的查？ 中成药， OK， 好，那先说到这里啊，继续，还没，你先别走啊。 就是实际上是针对于体质调养来说。 我不要听体质调养啊，因为这个东西这样子，你要吃肾气丸，最好是有肾气丸症，对不对？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体质症，因为本身是黑盒子，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因为你身体有什么什么症状，所以吃这个东西啊？我这样说啊，通常肾气丸，如果那个肾气丸本身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什么地黄并没有挡到消化呀，然后附子也是还品质还好的啊，那无论桂枝肉桂的版本都会有效的。那牛车肾气丸是比较利水消水肿的肾气丸嘛啊，那你本来有那个脚容易就是摁一下皮肤弹不起来那种容易肿的体质吗？ 没有 哦。不过牛车肾气丸，其实那我请问你，你吃的牛车肾气丸啊，是因为张仲景的肾气丸是地黄的比例是8，然后附子的比例大概占到3这个比例，然后肉桂的比例，桂枝的比例只有1左右，对不对？那可是沿用和的牛车肾气丸，因为它是治水肿的，所以地黄的比例没有到8，而肉桂加的相当的重，所以你吃的那一个肾气丸，它的那个配方里头地黄的比例是占到多少啊？就他没有写说地黄几，然后什么几。那这样子的话，我对于你给我的情报，我就失去了参考的坐标了。因为呢，比如说有一些版本的牛车肾气丸哈，它那个就是牛膝跟车前放的多些，而它这个能够滋肾阴的地黄又占的少些。那这样子的情况，那有的时候它整体来讲，会慢慢的把这个人拉到一点点肾阴虚的调子上。那如果变成肾阴虚的调子的话，那通常会这个人会有一点猪夫汤症，就是好像上边到喉咙这里有一点热烘烘的感觉。那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呢？并不会啊，所以你还是会得到一个肾气丸它本身该有的疗效，就是比较引火下行的，就是脚开始变暖而头开始变凉，就是这个正常该有的疗效，是这样吗？ 我吃肾气丸的感觉就是吃完以后觉得早上可能精力比较充沛，然后全天都不太累了， 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药，就像我说的，我不太敢接的那个表哥的那个状态，就是他有被补到，精神有变好，但是没有进入还债模式。就是像我们调理身体，我觉得最尴尬的就是这个时候了，就是我吃以后精力变旺盛了，体力有变好了啊，变得有精神，做事情更有活力了，但是这代表补药没有进行深层疗愈，而是在表层增加你的能量。那但是一般来讲这样也叫做补药有效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是有一点尴尬。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那个问题背后有一个需要确认的点哈，就是你是其实没有欠债多少，所以吃补药就是吃了就更有精神的那样的人，还是你是有欠债的，而你的补药还没有补到还债模式的这个分水岭？那小胡可不可以帮这位同学搭一下手，告诉我他是哪一边的？就他是就是本来底气就足，现在是越吃越好的状态，还是还没有吃到还债模式，或者说他吃什么药才会真的进入还债模式？ 是补到上火，就它的脉的底子是那种有扎实但是柔软的好的底吗？ 不是，然后它是它的右边已经开始有点滑脉， 右边有滑脉，它就补上火了。那它的底子是什么底？ 基本上它也没有到，它前几天的脉是分到人家脉，然后现在没有这么显细，那也没有到很，就是没有到很扎实。 就是他，也就是说，他本身还是有一点虚劳血虚，可以这样讲吗？虚劳血虚，神经紧张，然后他现在补药还没有办法治好他的虚劳血虚、神经紧张，但是已经开始上火了。 也有可能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肾气丸的品质就不好，所以吃 不好。就是觉得，因为我听到同仁堂其实是没什么信赖度的了，就会觉得，就是。有，就是你知道，地黄如果泡制的没有真的到我们药王的要求的话啊、哦，就会变成怎么把那些有一点补性的热药啊，黏黏缠缠在那边变成热痰在那边。它的那个滑脉是左关右关？ 右关。 右关。那它有那个泻心汤之类，就是这个地方有湿热郁结的体其他感觉吗？ 没有。 没有啊、哦。舌头呢？没什么胎， 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有点情绪紧张的那种感觉。 那他的脉象啊，有没有带到那种弦度跟滑动震荡感啊？是在渴求龙骨牡蛎来帮忙的那个脉象？ 有机会，但是在右手看到 他的右手的那个弦动啊，是肝陈皮的弦动。还是自律神经型，就是龙骨牡蛎的那种弦动， 不是肝陈皮， 所以还是龙骨牡蛎的那种。所以，因为就说点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脉象来讲的话啊，首先你是脾胃里面已经有累积一些湿热了，所以这样的累积湿热，可能先吃一两次半夏泻心汤之类的去清理掉，就是把那个滑脉先打掉，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所有的进补啊，都会因为你的紧张而让你不能进入还债模式，就是那个自律神经绷在那边，会阻止一个人进入还债模式。所以呢，等到你把那个湿热打掉了之后，你的补药可以先不用肾气丸这种保养的，而是如果用科学中药的话，就先每天早晨呢，用很热很热的水啊。吞1公克的柴胡龙骨牡蛎汤，就是先把那个交感神经敲松一点，然后呢，或许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再吃个7公克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然后让那个药性慢慢让你一个晚上越来越放松，然后看看能不能让你进入更深的休息模式，然后等到你身上这样子就是放松度提高了，简单来说就是人有多松就能多受补。这样讲听得懂啊，所以就是你现在的话，因为你的松度只有到这里，所以肾气丸补到这里也补不进去了，所以你就是要用其他的方法增加你的松度，增加你可以补的空间啊。所以现在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啊。哎，请说。 是这样，我自己本人的例子，我的主症，我觉得是之前是睡到大概12点半，我10点钟睡觉，到12点半我就会醒。然后后面 等一下，几点睡？几点醒？ 十点钟。 10点钟睡觉啊？ 对，晚上10点钟睡觉到，基本上就是之前是到12点半， 就是睡2个半钟头左右， 大概2个半小时，或者是4点半到，也就大概到12点半，基本上就会醒。然后这样可能也持续了蛮久，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持续了，可能有2年，然后后面我就觉得这好像。不是很对劲，觉得好像这个每天睡眠时间太少了，然后不同的医生看过来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效果，像这种桂枝龙骨牡蛎的好像也吃过，柴胡汤好像也喝过，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去看这方面的书的话呢，就是说有试过这个小建中汤，好像有点效果，但是喝完之后呢，就是说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就是大便不成形，然后这个我后面我就没有敢再吃了。然后后面就是说，那次再就是有试过这个鼠疫丸，鼠疫丸好像最多也就是能够改善到可以睡到大概1点半， 差不多就行了。后面再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这种改善。然后现在好像发现就是说这个右手这个脉整个我的就是可以看到我这个血管的跳动。然后那个我也基本上也把它停掉了。 哪个停掉？ 就是属于完，现在也没有。 就是停掉的理由是，你觉得吃属于完的副作用是右手关脉跳到你看得到的程度，是这样吗？ 整个很长一段我都没看到。 啊哈，然后啊好。 然后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因为之前没有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脉搏什么，突然有一天我看这个血管怎么跳的这么明显。然后现在就是说大概就是可能现在可以睡到大概可能就是一点或到一点半这个样子，就会醒掉。然后之后很有可能要么就整个后半夜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在睡觉，就是或者就是说要么在数羊也 就是你回头就是醒来以后再睡得着吗？ 对，基本上睡不着。 所以变成你每天其实只睡那两三个钟头而已。 对。 哦。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像这种就是说之前因为也有听那个就是宁海向老师的这个讲座嘛，像这种往后推，它意味着是方向好像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能不能继续再把这个时间睡眠时间再拉长往后推，应该是有什么办法去做。 如果我顺着宁海向老师的讲法说的话，对不对？就比如说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嘛，对不对？那然后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嘛，是不是？所以呢，要挂肝经那一段的话，有效药物是那个川穹加上夜交藤，就是何首乌的那个土以外的部分，就这个植物是晚上会卷起来休息的。就是其实酸枣仁汤本身就已经有川穹了，所以里面如果再挂夜交藤的话，通常那条桥可以搭到肝经去，这是你提到的第一个理论框是这样的处理。那搭到肝经以后，如果像刚刚那位同学说的搭不到肺经那一段，那可能用这个泻白粥来再搭下一段桥，就是这是以根据李海夏老师的理论而言的做法。那但是呢，就是人啊，是不一定照哪一个理论在生病的。好，就是如果你就是那个理论框架内的病，那这样子也就好办。但是呢，你这个胆经挂到肝经哈，挂不过去的这个状态，那如果我们要从更多的方向去思考的话，就是你的肝经发生什么事了，就是你到底要怎么调你的肝经才会变成一个平顺的道路。那可能不是这样子一味药两味药挂过去的状况，所以不好意思，小胡可不可以又麻烦你一下，抱歉，就是让同学放轻松做到啊，你帮他把一把，就是首先他的脉啊，有没有那种，就是大而太有力的那种纯然的虚劳脉，帮我确认一下。对，它是纯然的大虚劳，所以它是整个虚劳篇所有的方都用尽了，它的脉变小变弱了才有的痰。所以看着办，熟玉丸也很好，小建中也很好，桂枝龙母也很好，每一种都会有帮助，生气丸也很好，酸枣仁汤也很好。就是你是那个张仲景虚劳篇每一个方都会有效的人。就是你只要想办法让你那个太大的脉开始缩小，开始变得沉沉的、缓缓的平下去的药都有效。也就是说，这一小段睡眠反而不是那么要紧啊，就是因为你那个脉外面都看得到跳动的话，就代表你已经累到有一点往外拖了啊，脱落的脱啊，所以就是既然是完美的虚劳脉，那你也是一个很好的病人啊。调理起来就是按部就班的就可以了。那还是说你是不是生活上还是有什么困难不能进入还债模式啊？ 还 的模式是 就是开始吃服药，就累到真的是没办法工作了，然后完全真的是就像废人一样，这样子就是一直养着一直养着，就那种很衰弱、很憔悴、很衰颓的过八个月，这样的还债模式。看看了啊，反正既然是那个脉嘛，反正治法都差不多是这样啊，大方向有了，就是都好，其他吃什么药都好。还有吗？好了，那我们继续上课了啊。哎，小胡啊，刚刚那位同学的脉啊，是非常标准的，非常虚劳的虚劳脉，对不对？对，但是那么虚劳应该就不至于大解离了吧？解离完全解离掉的人脉没有那么虚劳， 应该没有。 对，那个你是不觉得你有那么虚，还是怎么样？对，就是这个感觉，大虚劳的人都是这个感觉，就是撑着活的人都会撑成习惯。 真的是，就听过你这个说的，我倒是回想，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变化。从那个睡觉之前是就不知道在睡没睡，现在直接就是一个醒的状态。这个倒是有可 能。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是你的过去到现在的生活环境跟习惯啊，让你变成一个你的身体啊，有一点学不会休息，就是你的体质有那个调性，就是虚性代偿亢奋的学不会休息的身体，就是比较是这个调子。但要如果是我帮你看诊的话，就会问得更仔细。但是我们这个课堂就不没有时间做这些，所以问得更仔细，就是说，哎，你过去的十年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你的家人关系，然后你的压力来源是谁？然后性生活状况如何？然后平常吃什么？这样子，就是把你的整个生活史细细密密的做一个精确的 profile， 做一个侧写。那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通常是可以。就是在那个诊疗的过程有一点点所谓的写作疗愈的功能，比如说在做精确侧写的时候，他会重新去找到他的生活的那个整个气血怎么样歪过来的那个脉络啊。不过这个的话，我们的小胡大师一定没有那么多耐心帮人家做这个精确侧写，一定会说反正这个药不吃拉倒，对不对？以后永远不用再借了，答应你。这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好，那我们呢？虚劳篇虽然讲到了酸枣仁汤，但是接下来那个大黄蛰虫丸啊，最好是所有的淤血药一起教才有教学的效率。所以呢，我们现在又回到讲义上面的麻黄汤证啊。那这个麻黄汤呢，它在《伤寒论》对了，我忘记一件事，昨天讲到桂枝加附子汤的那个。出大汗这个事情，然后身体僵硬这个事情，那其实他的本身的身体感是怕冷为主的，就是怕风怕冷，所以有的时候桂枝加附子汤的那个身体感的主症啊，会如同麻黄汤，就是觉得自己冷得不得了，而且觉得自己冷得不得了，而他的脉啊有可能是浮紧，也有可能是浮缓，就是它的只是大概这样子。而且你平常如果是平常出汗多的人啊，并不见我说也会有一点，就是麻黄汤的那个身体酸痛感也会类似，就是觉得冷，并且那个酸痛感也可能会有。那这个桂枝加附子汤证，当然现在已经不太有机会用到了，但是它其实它所。它那个标准症型的那个样子啊，往往是感染到小儿麻痹病毒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病毒感染到它的那个病况 就是这样子，觉得全身发冷，但是全身在那边狂流汗，就是又发冷又脱汗的那个状态。那如果在那个时候截住的话，那这个人就不会肌肉继续僵硬萎缩下去了。那这是他的治疗比较重的病的状况。因为我们人在面对感冒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说病毒是一种不断的有新版本出来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张仲景提供的这些主症啊，就是一个新版本的病毒来了，你感染到的时候有这个那个那个的主症，那就知道张仲景的哪个方。所以呢，像如果是在西方医学的世界，就是每次有新的流感，大家都会比较紧张，要研发新的疫苗，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呢，那个新的疫苗做好的时候，感冒又变成下一种了，对不对？那像今年好像上个月的时候啊，像三军总院的医生跟护士啊，好开心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次的感冒，我们的那个疫苗还追得上，就是它变得又变回原来这一种了，所以就是那个流行每十年又绕回来，所以说这次的疫苗是赶得上的，就是他们很开心，就这次疫苗那感冒绕了一圈，跟我们的疫苗对上了，所以这次疫苗不会没有退流行啊，就迷你群又恢复流行那种感觉。就是那但是呢，在中医的世界呢，就会抱着一个比较，就在伤寒派的世界就会抱着一个比较平常心啊，就会觉得尽管病毒会变种，对不对？只有几个原子的东西，当然稳定度不够，会一直变种。但是安心，人没有那么容易变种。就是人呢，放了几千年，还是这12条正经络，没有变成18条。所以呢，这个我们只管修人，就这个病毒打到这个人，他是怕风还是怕冷？就是病毒变得出那么多花样，可是人变不出那么多花样。所以可以很安心。那大部分的情况，像那个什么非典型肺炎那一类的流感，那或者是麻黄汤症，或者是麻杏肝石汤症，或者是大青龙汤症啊，就是这样子的。那麻黄汤的主症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脉浮紧、汗流不出来这个状态。那这个，然后全身的关节都很容易酸痛，那我的这个讲义上面有刮胡一个可为急性肾炎，就是所谓的足太阳膀胱经哦，本身就是连属着我们泌尿系统的肾脏，也就是在张仲景的这个六气分类里面哦，这个膀胱并不是那个局部器官的膀胱，而是泌尿系统的肾脏都算膀胱。然后那个内分泌系统，就是什么肾上腺分泌、人体类固醇那些，那个内分泌系统的肾脏就算是这个肾这样子。当然不完全啦，像真武汤症、少阴病一样有肾脏功能没有掉的，但是泌尿系统的像什么五苓散症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到这个有形的肾脏。因此呢，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什么西医诊断是什么急性肾脏肾盂炎之类的哦，有的时候这个病人他的主症就是怕冷得不得了，然后一滴汗都流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肾脏病是挂在这个麻黄汤症的话，你就赶快就直接用麻黄汤给他开，他开了的话他那个肾脏的问题就结束了这样子。那这个麻黄汤它的药物啊，小波给同学报一下麻黄汤在第几集要先出来啊，这个麻黄汤症的人哈，有的时候这个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的呼吸会比较发喘，因为其实人的皮肤也是在呼吸的，那皮肤的汗孔都关起来，其实皮肤那边得到的那个氧气就不够了， 因此光是靠一个肺，人的那个需要的氧气是不足以只靠一个肺的，就是你把人的皮肤都用油漆涂起来，人会闷死，光是靠肺呼吸是活不了的，所以通常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比较喘一点啊。那麻黄汤呢，这个主轴药物麻黄，就是麻黄的力道就是从最里面开到最外面，可以把汗孔撑开，把汗丢出来。而麻黄它的这个药性啊，中国人会说麻黄这个树的叶子，麻黄是用叶子不是用根，麻黄叶是管细细的管状，麻黄叶是发汗的，但是麻黄根是止汗的，就它的这个植物相反的力道跟成分刚好这样子，就是分在两端这样。那中国人会觉得麻黄的长相就好像一根中空的骨头，所以你用了麻黄就好像把那骨髓里面能量都拔出来用，所以基本上用麻黄它是一个透支体力的药啊。那这个但是用张仲景的麻黄汤呢，却不会有让人就是如果完全对症的情况下不会太伤到。但是麻黄汤，我觉得麻黄其实最能够体现中医的那个有病则病受之，无病则杀人的这个地方。因为据我一个药学系的学生跟我讲哦，说照张仲景那个剂量的那个麻黄汤的那个麻黄哦，如果因为麻黄素加上盐酸再怎么弄怎么样就可以变成那个安非他命，那他说以麻黄汤的那个量的安非他命，如果要做那种什么夜店用的摇头丸之类的东西哈，可以做一碗一份麻黄汤可以做出60颗。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夜店啊，摇头丸吞了60颗的话，是必死无疑哦，对不对？所以就是张仲景的这个方剂结构，可能有甘草一点点，把那个麻黄的药性变缓变绵长，然后又有那个杏仁呐、啊，稍微把这个人的气镇住，不要让你先翻掉，然后又有加一些桂枝在银分里面打底，让这个基本的那个血中的阳气有一个补充的来源。就是在这些框架里面固护着这个麻黄汤不要太可怕，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用其中的单一化学成分来看的话，它是非常可怕的。那如果没有刚好对症的话，那这一类的药是很容易打伤你的。那还有麻黄的药物，像大青龙汤的话，第二帖就吃死人是很普通的事情。那所以就是你吃一帖觉得好了，第二帖再吃保养之类的，就是这样子吃死人是很普通的事情。然后另外呢，像是因为日本的中医师哈，有的时候他们并不太考虑这个药理或者医理，他们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吃了什么中药会有效，他们就觉得这个药是 OK 的，就是有效的。所以比如说如果你吹了冷风哈，容易流清鼻涕，然后日本人他们给这个病人吃柴胡桂枝汤，然后吃了柴胡桂枝汤清鼻涕停了，他们就觉得柴胡桂枝汤很有效，所以柴胡桂枝汤的主治就是鼻子过敏。然后或者是这个人有流清鼻涕或者容易发气喘，那一时之间呢让这个鼻涕停下来气喘停下来，比如说小青龙汤也蛮有效的，就是等于是它本身就有那种清扫过敏源的那种效果。那于是呢日本医生就会定案说就是气喘过鼻子过敏用小青龙汤很好这样子。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后，比如说有一些前一个世代的台湾中医啊，他们的医术跟着这个系统的，那他就会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啊，就是他有气喘或者过敏的问题，然后医生就会开小青龙汤的科学中药，然后这个小孩子就每天吃每天吃，然后他从小学3年级吃到4年级，然后就整个眼眶都是熊猫眼的状态。就是说常年的吃这个麻黄到底还是会被伤到的。那所以张仲景的这种发汗药用的麻黄的基本上都是用一下就好了啊，就是不要再多了，就是汗只要一逼出体表就可以停了，就是那个微微的汗孔一开就够了，就是见好就收的状态。那像这个麻黄类的东西哦，其实要讨论它的药性，你可以跟所谓的毒品这个东西的状况很像。就比如说现在的那个一般用的毒品啊，就是大概 二级毒品之类的，还是 1.5 级毒品，它会分成两路，一路是让人亢奋的，一路是让人懵掉的，就是一边是嗨的，一边是懵的。那麻黄素就是属于嗨的这一边，就是会让人很提神，很提神，然后可以一直熬夜。像安非他命一开始在就是还在西药里面是合法的药物，就一般医生的处方药物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这人没有精神，当做提神药在用嘛，就是代替喝咖啡或者喝茶这样子在用。那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很，就是可以熬夜熬得很凶，然后还觉得很有精神。那可是呢，可是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了麻黄或者是用了安非他命啊，这个在吸毒期间的这个病人呢，往往如果医生有的时候啊，帮他做一个一般常规性的血液检查的话，那一般的血液检查会说，你这个人血球里面的白血球比较，血液里面的白血球的量比较，其中的什么淋巴球之类的比例比较高的话，代表你的抵抗力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断断续续在服用这种毒品的人啊，有的时候抽血检查的结果，医生会说，哎，你的这个身体很健康嘛，这个血球里面的那个淋巴球的比数相当的高，就你的免疫力很好。可是问题是，人的淋巴球哈，其实正常情况下是20/19都在淋巴管里面休息睡，就在待在淋巴管的。那你血液里面的淋巴球比数变高了，是其实有可能是本来应该在淋巴管里面休息温养的淋巴球都被调出来加班了。所以这样的健康就好像是那个好像是透支了你的元气。那当然你要增加淋巴管里面的淋巴球的数量的话，这个直接补那个地方制造淋巴球的能力的药是黄芪，可是用黄芪补强免疫力，副作用又是伤军火，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这个东西，这一个整体，你要怎么挖东墙，怎么补西墙，怎么借，怎么掉才划算的问题。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麻黄会有这个效果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是这个人他就是不断的会从淋巴里头，就是三焦的系统透支元气之类的东西出去。那《难经》里面说三焦出于命门，就是说当你的三焦的相火一直被抽拔的时候，他就会去命门那边借真火，借军火。那你军火被借到非常透支的话，你的整个骨髓以及泌尿系统都会坏掉。那你骨髓坏掉以后，你接下来的红血球的制造机能就开始出问题了。就是这样一个连锁反应啊，所以就是说麻黄用了之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然后当然，这一类的药物最近的什么台湾人的那个什么宣导不要用毒品的广告，就会说你如果常常用这种药物，你会变成包大人，就是包着尿布的大人，是这样吗？就是你的那个整个膀胱泌尿系统会硬化掉，变成你的大小便会变成就是失禁的状态，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而麻黄呢的力道，那个往外发下的力道，它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寒热的指向，也就是在麻黄汤我们说它是发寒气，对不对？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麻杏甘石汤它要发热气也是可以的。总之它就是提聚一股能量，用力往外发一下，就好像一个人就是身体里面打一个喷嚏那种感觉。那这样的药物，它我觉得麻黄的使用啊，在中医的历史上出现了两个很奇葩的使用法。一个是叫做阳和汤法，就是麻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本来就说有这个破针尖积聚的效果，就是说这个人身上有肿瘤肿块类的，麻黄可以把它打破。但是如果我们用麻黄的经验是来自于张仲景的麻黄发表邪，麻黄发肺里面的邪气的话，我们不能够从张仲景的这些使用经验里面找到麻黄治疗那种良性恶性肿块的方法。可是呢，后来在这个王洪绪啊，应该也是清朝的吧，《外科全身集》里面出现了一个方叫做阳和汤。那阳和汤的基本结构呢，是用 20倍的熟地黄去包那一份的麻黄。那当然，这个羊河汤其他外挂的是用一点鹿角胶啊，来补充这个人的肾脏那边的某种需要的营养成分，然后用一些肉桂，甚至通常有外挂附子，然后有一些痰的东西，还加一点白芥子，大概是这个结构。但是重点是比麻黄多20倍的熟地黄，而近代临床也发现说，其实也不用多到20倍，多到5倍也可以，甚至有医生已经提出来说，多到2倍就可以了。主要的就是说，要让地黄把那个麻黄的药性闷住，让它发不出来，就是闷到这个人吃这个羊河汤不会发汗，你懂我意思意思？那麻黄的发汗力是这个样子，比如说麻黄是垂直的皮表冲出来的药，你如果遇到平行皮表的，就是所谓的阳明系统的药哦，阳明燥经之气的药，基本上都会挡到麻黄的药性。那最代表的是治疗热性咳嗽、干热咳嗽的那个麻杏甘石汤，它的石膏的量，张仲景的设定啊、哦，是麻黄的2倍。那通常你吃麻杏甘石汤就刚好不会发汗，也就是生石膏是麻黄的2倍的时候，刚好不会发，刚好麻黄的发汗的力道被打平。那另外有一个治疗风湿的麻黄加白术汤，或者加苍术也可以啊、哦，就是加术。那麻黄汤里面如果加了这个白术或者苍术的话，其实治风湿是这样，你不打安全牌就叫张仲景的打法，麻黄这么多，术也这么多，但是你要把打安全牌的话，你可以术放到麻黄的2倍，这样这个风湿药它就不会发汗。那2倍的术也刚好可以让麻黄不会发汗，但是不会发汗你又觉得风湿不会，好像没有路可以好，对不对？那没关系，你加到3倍，竹加到麻黄的3倍的时候，那个风湿的那个邪气就不从汗出来，从尿出来，就是就尿解了。所以3倍竹的麻黄加竹汤，你不发汗而尿解也是治风湿的方法。那生石膏的话，大概是可以2份的生石膏可以让1份的麻黄发不出汗。但是有一个很诡异的例外、哦、就是大青龙汤里面的生石膏说不定有麻黄的2倍，可是大青龙汤还是发得出汗，不对，大青龙张仲景原方不这样，大青张因为那是我的开法，对不起，张仲景的开法，大青龙汤是麻黄6两，就是那么多，但是因为有一份生石膏，所以那个麻黄只有这个3两的力道，就是它的发汗力其实还是只有麻黄汤的那个3两麻黄的力道。那另外像是葛根汤是桂枝汤里面加麻黄又加葛根，可是因为有葛根也会挡麻黄，所以葛根汤的麻黄它被葛根的量，就是那个葛根汤是4两葛根吧，那个4两葛根可以挡掉1半的麻黄的发汗力，就4两葛根可以让3两麻黄只发出1两半麻黄的发汗力。所以就是当你在学习古方用惯的时候，你其实会看到每一个药跟每一个药遇到的时候都还会产生某种变奏，就他们之间会因为有他们的交互作用而产生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效果，所以麻黄的发汗力会因为它伴随着其他的药物而不一样。那至于说羊河汤法呢，就是把这个用地黄比较多于麻黄，就是至少我觉得至少多到3倍会比较安全，这样的一个主结构开下去。然后呢，那这个治疗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哈、哦、就是你心里头很不安，就你肉里面哈、哦、你就摸到一坨硬块，然后那这种情况你就每天一碗羊河汤，就这样很安心的这样子至少喝10天，那相当有机会就是这10天里面那个硬块从这么大10天可以变成只有一颗绿豆那么大。那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呢不等同子宫肌瘤的治疗，因为子宫肌瘤有的时候是因为淤血，那如果是因为淤血的哦，那还是用张仲景的那什么抵当汤哦，就是用科学中药，或者是就是因为抵当汤比较凶，所以你微量的使用，不要吃到拉肚子这样子，就是那个肌肉里面一层一层的瘤，有的时候是打淤血的药比较有效。但是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就摸得到里面出现一个硬块，那 那羊和汤是特别的有效的，就是那个里面的因食，就是那种肿块类的东西。那当然日常生活 我们也不期待今天身体里面出现硬块啊。那羊和汤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地黄包麻黄的比例刚好可以把人的那个比较深层的骨节缝的寒气逼出来。所以有一种病叫做褐膝风，就是膝盖像仙鹤一样，就是这膝盖那个地方特别肿痛，然后其他那个大腿小腿都瘦瘦的。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有的人他的那个痛啊，就是痛在那个膝盖的前侧的里面。那那个人的膝盖骨是一个很厉害的盔甲，那个风邪寒邪就闷在里面出不来，然后别的药就打不到了。因此这种时候呢，就是喝羊和汤，它可以把膝盖骨里面的寒气逼出来。所以这个膝盖不好的人啊，就是膝盖有那种风湿型的那种痛法的人，可以用羊和汤来发散中老年的膝盖的不好。但是呢，这个东西应该是尹莹也有推广过吧，就是有一个赵俊新中医师的那个十一师秘药里面有一个药丸是用甜瓜子跟鹿茸做的，那个甜瓜子跟鹿茸做的那个药丸啊，也治这种膝盖痛特别有效。但是呢，甜瓜子鹿茸那个药丸，它的有效不直接是像羊和汤这样子把里面的寒邪风邪逼出来，它的有效是治疗一般说的什么骨质疏松那种。就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台湾人骨质疏松会吃一种叫做维骨力的东西，你们大陆人有吗？大陆人叫什么？哈？软，就是鲨鱼软骨做的东西。他大陆人不保养，对不对？不保。哈？什么？ 葡萄糖什么的，葡萄糖胺。 哦，那个鲨鱼软骨那个成分是不是就是那种葡萄糖胺之类的？那但是呢，我用到那个赵俊新的那个。那个甜瓜鹿茸丸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种中药性价比特别高的好东西。怎么讲呢？就是那个甜瓜鹿茸丸就那样一点点的药剂，真的吃起来不多啊。因为我为了想要让它驱风快一点，我还另外加了一点超级毒的药，就是马钱子，所以更加不能吃多。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同一个人啊，他可能吃维骨力，吃的这个。吃什么葡萄糖胺维骨力这种东西，吃了200天的也只好到这样子，对不对？那可是甜瓜鹿茸只要一天就可以到达那个好的程度，就是像性价比就摆明了是西药的200倍，所以就还蛮好的啊。所以这种随手可得的中医保养药，就是耿兄有吃过吗？ 吃过， 是几天有效？ 一般吃了以后半天起效。 半天有效。 但是说如果，但是他要如果你还会犯的话，会再吃。 哦，就这样，再犯就再吃啊。但我有些人就吃好了就不犯了。那如果你要说哈，我的整个人的骨质疏松要怎么保养？就是如果你整个人的骨质疏松哈，如果你是渐渐要开始松，想要它停下来的话，那一般般的补肾药都会有效。就比如说肾气丸也会有效，那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松掉了，你可以吃甜瓜鹿茸丸调理一部分。那但是那整个框架啊，有一招是可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以穴道来讲的话，中国人的身上有所谓的八会穴，不是这里有一个穴道叫大渚穴，有听过吗？那这个骨会大渚这句话，说不定也有人听过，对不对？那如果你就是去艾灸馆。让他专心帮你每周一次爽爽的灸大渚，这样也能够保养到。那如果你不太喜欢灸大渚的话，那你就勤奋一点啊，就是刚好可以让这个，因为大渚穴也是足太阳膀胱经上面的穴道嘛，这个木字旁一个给予的予啊，那个字，那这个，如果你要在你的能量的身体上勾勒出那个。做了大渚穴啊，可以达到的那个让你的身体那个所谓骨头的灵魂的那个能量框架巩固起来，那物质的骨头就会巩固起来嘛。那日本人发现的方子是桂枝汤加茯苓白术附子，就是桂枝汤的框架里面加进白术，加进茯苓，加进泡附子，这样的结构就可以做出这个能， 就是这个药物结构可以做出这个身体的能量结构，而让骨质得到保养，甚至能够骨质会长回来一点点。那当然反过来说，就是骨质不好的人其实是胶质不够，对不对？所以猪肤汤当然要喝啦，是不是？你骨质不好的，其实你不要说这个能量框架，其实在讲能量框架前，在补阳以前，你要先看这个人有没有阴虚。他阴虚的人根本耐不住补阳，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他有没有猪肤汤症，有没有那种常常胸口好像热烘烘的，然后热到喉咙有一点痛痛的感觉。就是如果那个整体有猪肤汤症的话，就用这个方法来保养啊。就是有那么多的路，那当然岔题讲到地黄包麻黄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养和汤。那其实像中药与中药之间的交互作用哈，还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构，就是比如说哈，你说如果我直接用地黄的话，地黄直接用它是补入肾，就是如果用归经讲说入肾嘛，说补哪里的话，地黄是生地黄是补血将凉血，熟地黄是补骨髓，填补骨髓，对不对？那如果你的骨髓有受损伤的话，其实一个方剂里面只要有重剂量的生地黄、熟地黄同用，甚至有的时候单用生地黄都可以，就可以修补骨髓。比如说这个刘和坚的地黄引子这个方子，那你地黄放得够重的话，都还蛮能够修补骨髓。但是地黄引子修补的骨髓哈，是那个神经的那一条骨髓。你知道，就是人的骨髓有一种骨髓是那个红红的那个造红血球的那种骨髓，那地黄引子治的是那种就是中风瘫痪的那一条骨髓，就是那个就是骨髓中间抽出来一条白白的东西，那个骨髓就是那个叫什么神经，那条主干神经，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曾经得过梅毒，然后那个梅毒的那个细菌在身体里面一直潜伏，然后把他的那个骨髓蛀空掉的，然后那个人就变成痴呆或者疯狂的那个骨髓，就是刘和坚地黄引子，那个地黄是补那个骨髓。那但是同样的，这是一个面向，另外一个面向是补造血的骨髓，就是这个红骨髓，就是不是神经，而是造血的骨髓。那造血的骨髓用地黄的话，像张仲景的大黄蛰虫丸里面，我觉得那个方法就很漂亮，就是我们益多散那个方法，就是用甘漆跟地黄同用。就是漆树的那个树脂干掉，把它炒掉，毒性比较没有。就是干漆啊，就是特别能够在那个造血的骨髓里面啊，去把那个已经坏掉的部分抠掉。它一抠掉，就能够制造一个空间让地黄补进去。所以干漆引地黄的话，就可以补到那个造血机能。比如说这个人小时候打过抗生素，然后他的造血机能就变得很差，从此稍微熬夜就会头痛之类的，就是那一种的造血机能，当然就是有很多路数了。但是像地黄的中，我刚刚要讲的是，好比说啊，如果是一个身体的那个对气的流动很有感觉的人，如果你吃一个张仲景的真武汤或者是附子汤，那个药物的主轴啊，真武汤、附子汤药物主轴，基本上真武汤跟附子汤的那个运转的水气，都会让那个人有一种感觉是水气是沿着这条督脉上来的。可是呢，如果你的真武汤啊跟附子汤里面加一些黄芪的话，它那个补到的那个暖暖的感觉是从这边岔到三焦淋巴上来，也就是黄芪它那个转到相火的那个力道，会让附子或者肉桂补命门火的力道，看要不要挂到三焦去。那这个时候就反过来说一个方子，陈士铎父亲主有一个方子叫做润和汤，就是滋润你的这个和车之路的方。那润和汤治疗今天说的僵直性脊椎炎，那它的主轴药物就是地黄加黄芪，就是当你地黄加了黄芪以后，它的那个地黄的药性就不正对着一条脊椎走，而是走脊椎紧靠脊椎的那两侧，中医称之为华佗夹脊的地方，那就是僵直性脊椎炎硬掉的地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中药跟中药互相搭配的时候产生的排列组合。那这个地黄加黄芪变成岔开来紧贴着脊椎两侧走夹脊这个东西，张仲景时代其实反而没有这个搭配。也就是说， 这中药的可能性是一直到清朝还在开发出新的可能性的啊。那所以刚刚是麻黄的其他的使用法的一个岔题。那还有一个岔题就是麻黄在中医的某一本方书里面用过一个超常规的剂量，那本方书我同学也自己网路上看啊，叫做《眼科奇书》。那个书里面呢有一个药叫做四味大发散散，那个麻黄也是超级不正常的大剂量，而且不像张仲景的结构，就你会觉得那个药就是要发死人的。但是那个药就是一发能够让你的那个，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什么视网膜什么黄褐斑病变，什么人瞎掉那种东西，或者是什么内障外障的东西，那个药据说是几帖之内可以把那东西打破，就是应该是麻黄细心的结构，就是硬去炸你的九窍的开口之类的。那而且据说吃过的人也没有好像吞服了60颗安非他命的那种就是嗨死的状态，但是那个为什么没有嗨死我也想不通，但是临床上还算是有效哦，就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些就是衍生阅读，就同学可以这样子去考虑，就是说像麻黄这么伤这么破泄人的元气的药，但是它却有这么多奇妙的用法这样子。而因为啊，麻黄汤它有要讲麻黄汤就要讲它的禁忌，它的禁忌是这个样子。张仲景的这个书后，在麻黄汤紧跟着麻黄汤后面有讲很多很多很多不能发汗的情况，不能用麻黄汤发汗的情况。那如果编成口诀的话，就是咽淋疮衄血汗寒，心悸齿迟为，就是这个你听不懂对不对？就是嘴巴烂，咽喉痛，淋就是小便啊，尿道发炎就是淋病，疮是身上正在长疮，已经烧掉很多血了，衄就是流鼻血，就是常常流鼻血的人血已经不够了，咽淋疮衄血痂就是动不动什么月经血崩的人哦，失血的，或者被人家砍了一刀现在还在出血的，汗就是一天到晚容易乱出汗的。然后寒，体质本来就很寒的，那当然这口诀我们就从前的中医老师变成咽淋疮衄血汗寒，就是有一阵烟雾到你的窗边，让你看到个女人冒出来，然后就血汗都寒掉了。然后呢，心悸齿迟为，哦，吓得心砰隆砰隆跳，然后两脚都无力了，两尺都没有力道了，就是心悸齿迟为是，如果这个人有心悸，就是感冒的时候已经在心悸了，那你用麻黄他根本是撑不住的。就心阳不够的人根本不会用麻黄，然后齿迟为就是你的齿脉呢，可能是跳得特别的软趴趴，或者是几乎都把不到的微弱的脉，就跳得特别慢或者特别弱的，就是下焦的底子不够，或者心阳不够，或者你的血分已经受过损伤的，这样的状况都不能用麻黄啊。是这个叫做麻黄九禁，就是九个不准用麻黄的状态。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当年宋朝的许淑维大学士啊，就曾经遇到一个脉浮紧的麻黄汤症的患者，但是呢，他却把到那个人尺脉，觉得那个尺脉根本就没有底，就是以那个人的底子来讲，耐受不住麻黄汤，所以他就一直给那个患者吃小建中汤，因为感冒如果心悸就先喝小建中就对了。那个就算你不用桂枝汤，小建中汤吃到后来也会慢慢把邪气推出来的，就像。从前有一个我的干爹，就是我的干哥哥跟干爹他们家一样，就是我那个干哥哥啊，半夜发那个我们台湾叫舌缠身的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半胀疱疹。然后呢，就这样子从后腰这样子长过来，然后呢，在家里面一时也没什么别的药了啊，于是就赶快喝很多，就赶快科学说小建中汤就这样吃，然后吃了以后呢，就把那个带状又推回去了，又推掉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有元气的话，邪气就不容易进攻这样子。那后来丁柱教的弟弟呢，也用小建中汤逼退过一次这个蛇，但是有些人就是逼不退啦。那个蛇缠身的用药层次是这样子，就是通常会就是有效率比较高的方子叫做瓜蒌红花汤， 就是瓜蒌这个东西刚好走在那个少阳墨网上面，然后有滋润凉的效果，再加一点红花的那个瓜蒌红花汤是治舌缠身比较有效果的。不过我们台湾人哈，很多寺庙的那个庙祝都有神通力，可以直接用念咒的帮你治好，所以就啊什么东西啊怎么样？就是所以我们不会，我们台湾人不吃这个药也无所谓啊。那当然，那个念咒的那个法门，说不定从针灸上学来讲的话，就是你在那个舌的两头啊，一直灸，可以把它逼退，这样子。那如果那外敷药的话，就是什么雄黄加蜈蚣加天门冬吧。其实单独来讲是雄黄也会有效，蜈蚣也会有效，天门冬也会有效，癞蛤蟆的皮也会有效，但是呢每一种都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就全部放，就是打大包围，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瓜蒌红花汤都还没有效的话，就可能要用到龙胆泻肝汤的加减味，但这都是几十种可能的治法，我随便举几个比较常用的，就是有效率比较高的啊。所以万一你还是这样治，还是没有效，你也不用太失望了啊。就是因为那种不厉害的小健中康医师就好了。所以，那这个麻黄剂啊，就是刚刚讲到这个许淑薇大学士的那个故事，医案故事，就是他就一直就等不到那个尺脉啊。他就一直给那个病人吃小建中汤，而不给他吃麻黄汤。那病人的家属就觉得说，你怎么还不给我们家的这个人发汗，还不给我们家这个人发汗？然后就是一直都已经又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因为他给那个人搞了十天。然后就是病人家属就已经就是口，他就说什么出言已经好像是讲出来的话是什么三角形圈圈叉叉点点之类的状态了啊。那然后他一直用小建中汤锲而不舍的补到那个人尺脉，他觉得有底的，才用麻黄汤一发把那个人发好。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现在我要说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以就是体质来讲，其实用麻黄汤会有一点不够力的，甚至是有些人体质他本来就是少阴底的，也就是他虽然是一个脉浮紧流不出汗的麻黄汤症，但是呢他其实他的手脚已经是冰冷的刺泥汤症了。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麻黄汤，我们现在如果是台湾人这种比较阳虚的体质吃，我们都干脆都不敢做煎剂了，就是科学中药吃一克，然后喝一点热水热粥。本来麻黄汤本身就会发汗，张仲景并没有要你喝热水热粥的，但是我们就宁可就是吃少一点的药，但是我多帮他一点，然后吃到你身体觉得有一股热上来，然后微微的汗孔有一开出一点汗，就在那里就停住，就是不必再像张仲景那样煮那么重的药一碗喝下去，通常那个就是发了之后就是大虚脱，所以就用科学中药这样一克一克，每半个钟头吃一克，这种刚刚好见好就收的程度来吃，这样比较安全。那如果你刚好这个同时又是手脚冰冷的话，你干脆就是搭配四逆汤算了，就是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汤，就是用四逆汤的汤药来送服麻黄汤的科学中药。那当然附子会打麻黄，因为附子跟麻黄是在另外一个向度的拮抗，就是麻黄啊是那种极度让你的人变紧张的药，附子是极度让你变放松的药，尤其是对血管，也就是麻黄吃了以后血压啊，如果你单一个麻黄吃下去，那个血压从110变成180，附子吃下去的话，如果是生附子煮自逆汤的话，吃下去是110掉到40，是直接掉到40，所以它附子跟麻黄会有这个向度的拮抗，所以你用了有附子的药来培补元气的话，麻黄就会更发不出汗。但是附子基本上就是三两的附子只能挡得掉一两半的麻黄的药力，所以应该还是会有多的出头的麻黄的药性得以让你发汗而汗解啊。但是就是以现代人的体质来讲，固护这个基础还是要注意到的。所以这个麻黄汤的禁忌啊，就是这个地方要让同学知道一下。而张仲景关于麻黄汤的故事描述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张仲景的观察是麻黄汤症的患者 往往会有一个征兆，就是有流鼻血的倾向。那所以张仲景的条文里面就讲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人有这个寒气哦钻入血管的时候，人的血管会想办法从哪里哦破掉出一点血，所以不一定是鼻血，有时候是便血，就肛门破，就是血你的血管里面有寒气哦，你的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会想办法找一个出口，把那个寒气噗呲挤出去，这样子，所以通常是鼻血。因此，大陆的郝万山老师曾经讲说，他爸爸这位老中医啊，在贫穷的乡下行医的时候，遇到这种有麻黄汤症的患者，对不对？就是拿一个削尖的竹筷子，然后捅进那个患者的鼻子，然后叫患者站在医院门口的那个水沟滴鼻血，因为你给寒气一个出口，那个寒气就可以出去了，那他就省了一个煮麻黄汤的这个成本了，这样子。那张仲景在感冒鼻血的状态，就是认为说一个麻黄汤症的患者通常会因为流鼻血，那个寒气就散掉，他就好了。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身体还没有足够的力道，他就算流了鼻血，他的那个麻黄汤症，那个脉浮紧怕冷，那个还在，那他说，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一感冒就流鼻血的人，往往那个问题就是在血分有寒，所以就是用麻黄汤来帮他再发一点汗，然后把它发干净，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呢，它的中医理论所支援到的地方是所谓的今天说的脑溢血的中风，就是说人的脑溢血啊，往往就是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受了寒气了，寒气钻到血管里面，血管就想找出口去打破一个洞，然后他当然血管的理想是喷鼻血啦，但是没有想到他往这边想要推的时候，你的鼻腔黏膜相当的厚实，而你的脑内血管相当的脆弱，所以他就爆在脑子里了。那当然爆在脑子里的话，你看有些人啊，脑溢血的大出血，什么蜘蛛膜下出血这种的，两个小时之内那个淤血就已经搞到那个人呼吸停止死翘翘了，对不对？那这种一小时之内就安乐死的，你也没得医了，是不是？所以这种就算了。但是呢，那个李可老中医的书里面有一个医案，就是他那个女人是所谓的蜘蛛膜下出血，但是却没有死，只是失明了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之下，那种出血就会以一个中医的辨证感，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寒气，所以就直接用麻黄汤帮他发寒气。为什么要发呢？是因为啊，这个脑溢血的东西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是说它的还有没有持续的出血，因为持续的出血，那个淤血块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个病人就会恶化。可是如果你及时把那个寒气发出去的话，它那个出血就会停下来。那一旦出血停下来了，那已经出的血往往那个脑部组织就有办法自己把它吸收掉，它就是往好转的方向发展。那甚至是如果它那个淤血块有一点硬掉的话，你那个时候再用微量的什么抵当汤啊，就是当做抗凝血剂来使用，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这是如果真的是脑溢血的话，因为我要说如果真的是因为现在的中风有很多人脑子是不管怎么扫描都找不到淤血的，所以他的淤血是不是脑子里面大大的爆血管，就是而是在别的地方，可能有一些更细微末节地方有血栓，甚至中医会认为说有中风，有些中风是痰饮中风，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影响到你的神经，所以那个还就是所谓的脑梗阻那种，搞不好是痰饮的范围，而不是寒气爆血管的范围。那可是麻烦的是，我们现在在遇到一个中风的患者的时候，并不容易啊，第一时间就判读的出来他到底是哪一种。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会非常幸运的发现说，这个中风的患者啊，他就是脉浮紧无汗的，就是非常幸运的状况。那就是人受了寒，他刚好体质就会产生那个脉浮紧无汗的样子，这个是最美好的状况。因为你知道这种人铁定就是寒气一散就没事了，因此呢，你可以大拉拉的，就是这样的患者，你就是手指尖、脚趾尖实旋放血，就是那个地方挤一滴血，就是帮那个寒气制造出口。就是当然啦，如果他已经是脑内爆到什么蜘蛛膜全部都灭了，那反正就是两个小时内会死嘛，那就不管他了。 那个，但是只是爆一点的，就是那个血，就是这个病还是血出的更多，它就更糟。血如果停止，它就会好转。这种可进可退的，如果是爆在脑里面可进可退的情况，那这个时宣放血就会非常有用。所以，如果这个中风患者就是那种汗无脉浮紧无汗，你就那个，因为但是有一种中风患者是整个人垮掉的，就是好像嘴角垮掉，让大小便失禁。那这种整个人垮掉的，就会让人怀疑那个到底是不是寒气，就是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是那个血闭篇的那个黄芪五物汤症，就是他的长期因为有累到啊，他的那个能量的身体的那个三焦末王啊，真的爆掉了，就是三焦垮掉的人也有可能变成另外也是那个样子，所以就是你看得到那个人就是好像闷住的，那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用麻黄剂。那古代的方剂，我们讲义上面有给同学啊，讲义的这个补充讲义的最后面一些些，最后第13页跟12页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有一个叫续命汤的系统，有好几个版本的续命汤，但是重点就是它是麻黄剂，就是那我觉得比较安全，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是13页的那个李可老中医用的那个孙思邈续命竹散的那个方用起来很轻松安全。因为讲义写的还算很清楚啊，所以我就不细讲了。就是李可老中医就说，他有一次他累到他中风，然后他太太也中风，然后呢，两位老人家呢，反正就家里面就是谁中风就谁帮谁，要煮这个东西就一口一口这样像当茶这样一直喝，然后就好回来，然后继续帮人看着，就是那种很爽快的老人家啊，反正中风了就喝药，然后就医，马上就爬回来，就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续命系统最好用的时候，就是你能够判读出它就是有那种被闷住、闭住的样子，就是你就是知道血分有寒的时候。那难用的系统，就是那人整个垮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是爆在脑，是脑有爆血管，还是另外其他的原因了。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地方的辨证点是相对模糊的。但是呢，大陆的那个辅行诀的继承人张大昌中医的有一个小徒儿啊，他就说，其实续命汤的使用啊，比较可以不考虑那个，比较可以不考虑它到底是三焦垮掉还是爆血管。他说，因为实际上续命汤是够补的，所以他举了一个他自己的例子，说有一天在他某一天啊，他忽然两条腿软掉不能走路了，那他也那个也不他我也不管他，他就说这个也不用管是不是爆血管，反正我就是喝续命汤，然后就又能走路了，就这样。就是古今陆谚续命汤、小续命汤都有这个效果，就是你忽然两条腿软掉不能走路，就哪里忽然瘫痪掉了，这种忽然瘫痪掉了，反正就是用续命汤就可以了。他说，我们就说一般人都以为续命汤在虚的症状来讲，怕把人发坏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平常体体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虚劳的状态的人，那但他自己是中医师，他知道自己没有大虚劳了，对不对？那这个就用这个续命汤是可以的，就是续命汤在你分不出来的时候胜算还是有的。那至于说那个他那个宋公方，我们下课以后再继续讲一点收尾的部分。但是呢，张仲景的那个黄芪五物汤，那个就是专门治疗一个人哦的气场垮掉了，所以气血不能运行了，然后具象化成的那种松弛性的瘫痪的中风。那那种真正的松弛性的瘫痪的中风，其实我们今天临床用那个张仲景的黄芪五物汤啊，就会觉得也不够力，因为如果我们临床用的是药局卖的桂枝煎的话，其实这个方的力道不强。那从前的那个香港的谭树渠医师啊，用这个黄芪五物汤来治疗这种中风瘫痪的病人的时候，他是很喜欢把桂枝也加到120克，黄芪也加到120克，不止哦，它是加成现在剂量的桂枝8两，黄芪8两，就是打那个王清任那个补阳还补汤的那个剂量来打，就补阳还补汤是黄芪4两，现在剂量的4两，那现在剂量的8两是多少？240克是不是？300克， 375克 一两，对，300克，哦，对，现在8两半斤嘛，对不对？1斤600克，半斤，就是说他一碗是用到这么浓的剂量，然后来通那个血，就是 因为黄芩无汤症那种这里那样的开始拔起来，就是那种三焦完全垮掉的患者哦，就大小便失禁，然后整个人就是那种，你就看到那个人是涣散掉的，就是那种极端的，你看到那个极端的绷住闷住这个，跟极端的涣散掉的，你辨证都很容易，怕的是那个中间型。但是呢，中医的临床，或者从好的角度来讲，或者坏的角度来讲，都是这样，就是中间型的哦，比如说爱用黄芩五物汤的谭树菊，就用黄芩五物汤都治好，然后爱用小薰明汤的别的医生，就用小薰明汤都治好。所以那个中间型就变成好像两边都还可以的感觉。不过已经超过下课时间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这个话题啊。